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讲的这个关于这个机警的管家的这个比喻。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常常喜欢用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用比喻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当中，有一些比较容易理解，有的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这个我想耶稣讲的众比喻当中经常被误解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比喻。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好像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角好像是个是个不公义的人，可是耶稣才夸奖他。那传统上来讲，这个比喻我们一般教会里面称这个比喻为不义管家的比喻。为什么呢？因为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把这个比喻的给这个比喻取的这个标题是不义的管家。这个新译本圣经也是这样子取这个名字的。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开始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问题啊。那我第一次读这个比喻很多年以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耶稣他要 make the point 是什么，到底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功课。如果我们看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这起码有两个原因造成我们不容易理解的这个第一个是这个管家呢，很明显的是他是不义，可是这个主人反而在夸奖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但这个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仆人，并且耶稣要我们从这个不义的仆人身上学到功课。 OK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这个问题。那我们到底要从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要门徒学什么功课呢？那我们首先先仔细一起来思考这个比喻。这个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财主，那个财主是我想是挺有钱的，因为他结果雇了一个管家来帮他来处理他的这些事情。在新约那个时代，很有时候有这个有钱的这些人呢，他们会去花钱雇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管家，来管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财产，这个包括他们的农场，包括有的时候是包括他们的果园，包括他们的这个开的这个店等等这些。那今天我们用的名词，社会里面用的名词来形容这些管家呢，其实今天用的这个字是经理总经理、老总等等，不是用管家这个名字。那中国这个新译本圣经里面和合本圣经把它翻成这个管家不是很准确的，因为我们想的时候管家的话，这个人是在管理一个人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事情，可是这里讲的这个管家却不是这样的。这个人管家是个商业上的一个经理，因为他管的不是房子里的事情，而是在这个 business 业务里面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NIV 的这个英文圣经呢，把这个名词呢就翻成 manager， 而不是这个 steward， 是 manager， 因为这些人就是在做经理的这个工作。那作为一个经理，这个人有全部的权柄 full authority 来处理这个他主人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可以修改合同，他可以代表他的老板来跟别人切合同，也可以代表他的主人来跟别人来修改这个合同。那这个对我们了解整个比喻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这个我想这个主人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主人他一定对这个管家很有信心，因为他把他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财产家产就给这个人去管而且看样子的话，这个主人也不常常去检查这个账目 OK， 也许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每天晚上叫仆人或者把这个 data 放在 online 上面去 check 一下这个账目。那有一天这个主人就发现他这个管家在浪费他的财物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只知道这个主人把这个管家找来了，要跟他讲说你现在你要把这个你的账目全部交出来，我要找个会计师来 audit 一下，来查你的这个账，然后呢你现在还有两个礼拜了然后你就被解雇了，所以你现在开始你要去怎么样去处理你的事情你是好自为之吧，反正所以这个主人给了这个管家两个礼拜的 firing notice 以后，这个管家心里面就在想了， 他说主人不要我再做这个管家了，那我再下去我应该做什么才好呢？再过两个礼拜的话我就没工作了，搞不好的话会变成像外面街头的那些流浪汉一样 homeless man 一样，搞不好的话可能要睡在桥底下过夜都说不定。那他再去想想看他自己的这个能力，他说如果我要去锄地的话呢，去年这个农场上面当这个农夫的话，他说他在想我没有这个能力啊，已经这么多年在这里每天坐在电脑面前啊，然后跟这个别人打电话发 email 啊等等搞生意上的事情啊，而且这种优异的这个办公室的生活过惯了、啊、好像还有空调可以吹，如果我要去田里面去耕田的话，可能三天不到的话就心脏病发作就死掉了，而且他已经是这时候可能是已经身体也挺胖了 ，OK， 然后这个坐在电脑面前，啊，天天处理这个 paperwork， 所以去锄地的话是没有这个力量了，而且这个管家可能有五十肩呢，你不要说去锄地，他拿起这个锄头来可能都没有力量来挥这个锄头。那大家想，如果锄地不行的话，田里面工作不行的话，那第二个还有一条路是什么呢？可以去讨饭 ，OK。哎，讨饭的话也有讨饭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管家可能想啊，我在这个哈佛大学拿的 MBA， 而且这么多的商业上、业务上来往的这些朋友，一下子看到我在外面讨饭，这个太丢人了，所以说不行的。讨饭的话，这个事情我也不能做。那另外找工作呢？另外找工作可能也有困难，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我去找工作，我填这个 application。啊，你上一个工作是怎么失去的？啊，被老板查出来浪费资财，你把这样子写在这个履历表上面的话，别人会给你工作吗？我想不会。喂，所以他这几条路都走不通。那怎么办？啊、这个管家有点聪明，他说我知道怎么样，知道了。我要让我欠我主人债的这些人呢、啊，欠我的人情。欠我的人情。那有一天，当我被炒鱿鱼啊，马上就到了。当我离开这个管家的职务以后呢，这些人会接我到他们家里面去来养我。那至少的话，我可以混几年，我不需要变成到街头上变成流浪汉，变成一个 homeless man。所以，那他想好了这个方案以后呢，就把他的主人呢，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去找了。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只讲了两个人。啊，其实他一个一个找来的意思是很多在里面，不只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啊，他就把这个欠债的人一个一个找来。那第一个人是干什么？第一个人他问这个人说：“你欠主人多少？”那个人回答说：“他说我欠四公升的橄榄油。”啊，四千公升的橄榄油啊，这个新译本是这样子翻译的，四千公升的油，啊，其实是NIV 的话讲橄榄油，那四千公升是多少啊？是八百加仑啊！你冰箱里这个打开来拿那个牛奶罐子 ，OK， 那个是一加仑。那我在讲八百加仑的这个橄榄油，那管家就跟他讲，他说你把你的这个账单拿来，这个欠单拿来。他说你赶快，你四千公升的橄榄油呢，赶快化掉，写成两千 ，OK。那这是个不小的一个数目字啊，在新约那个时代啊，这个一个橄榄树一年可以做五加仑的这个橄榄油，一年可以做五加仑橄榄油。所以如果你要有这个四千公升的橄榄油的话，你需要有160棵橄榄树，你才能够产生出来，这一年才能够产生出来四千公升的橄榄油，所以。我想欠主人债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一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果园，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搞到就是一百多个这个橄榄树？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如果连欠主人债的这个人都是这么有钱的话，可见这个主人是相当有钱的一个财主。好，所以第一个人呢，从这个欠了四千公升的橄榄油，嘣一下修改了合同，就变成欠两千了。第二个人。被找来了，这个管家就问他：“哎，你欠我主人多少？”那第二个人回答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欠四万公升的麦子。” 4万公升的麦子，这个管家说，你要来把你的这个欠单拿来，我们修改一下，变成3万。哎，这个4万公升的麦子是多少呢？4万公升的麦子，在耶稣那个时代，100英亩的这个地呢，只能才能够产生一年才可以产生4万公升的这个麦子。所以第二个欠债的这个人，他也是相当有经济实力的，不然的话他哪里有能力来还这个4万公升的这个麦子？100个 acre 是很大的 ，OK， 100个 acre， 一般我们现在大一点的房子大概有1/3的 acre。这个盖在这个地的话，大概是使用这个是1/3的 acre， 所以这是相当大的一块地，啊，那所以这个管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对他主人所做的这个东西是不义的，是不义的，随便的修改合同，修改合同的结果是对主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啊，那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在第八节这个主人发现了这个事情以后，哎，那主人没有斥责这个管家，反而夸奖他。问题就出在这里，啊，主人发现了这个管家在那边修改合同以后，没有斥责他，反而夸奖他。这个主人夸奖他什么呢？这个新译本翻成是机警，和合本翻译成精明。然后这个 NIV 用的这个是 shrewd businessman， 这个 shrewd， 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人很清楚的是不义，对他主人不义，这个主人反正夸奖他是机警，为什么呢？这个因为我刚才讲过了，这个管家呢是个经理，那他有全权 total authority 来修改这个合同啊，我们这里有这个 business school 的这个教授 很重要，他有全部的 authority 来修改这个合同，所以当他在做经理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的。哎，这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了解，就是耶稣那个时代呢，这个考古学家发现他们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利率很高的 OK。你现在钱放在银行里面没有什么利息哈，现在这个房屋贷款的话大概是4%左右，差不多是 pretty good。 耶稣那个时候这个 annual 这个 interest rate 是多少呢？考古学家说是50%， 50%， 很高的高利贷 50% interest rate， 50%。 好，而且这是挺普遍的，这个考古文献里面查出来是挺普遍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数字，而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数字。那所以这个欠这个债务人欠这个主人的就东西呢，就包括50%的 interest 在里面。所以那个人欠的这个油也好，另外一个人欠的麦子也好，包括这50%的这个利息在里面。那这个50%的利息是 for good loan。这个好的这个贷款哈，不包括次级贷款在里面。那可是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常常会有不同的天灾人祸，有的时候是遇见干旱，我不知道你最近看了消息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花生酱 peanut butter 的价钱快要涨30%-40%。如果你这几天看晚间新闻，为什么花生酱，我这里可能大概不是很多人喜欢吃花生酱，那小孩子大概是例外，为什么花生酱突然间要涨30%-40%呢？因为德州干旱的缘故，德州那边已经干旱很久了，那边是花生的这个很重要一个花生的产地。所以如果遇见干旱或者是遇见病虫害的时候，那这个管家呢，他就有这个权柄来修改这个他的这个账目。有时候他可以豁免 waive 这个 interest charge， 那有时候他可以减少这个reduce 这个 interest 啊，我们今天讲这个叫 loan modification， OK， 所以他能够来修改这个合同，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橄榄油的第一个人欠的橄榄油这个地上面，这个主人他要损失一点钱，那第二个欠麦子的这个人的话，主人就是损失了一部分，可是没有完全的这个损失。那这个管家他跟这些人修改了合同以后呢，减少他们债了以后呢，那这些人又会欠他人情。那这个新约那个时代， 他们是相信回报这件事情啊。如果你今天对我有好处的话，过两天你有困难的时候，我有这个责任来回报你。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这个管家就给他自己预备了一个比较稍微稳定一点的这个将来。他所面临的是解雇的危机，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 hopeless 一个 situation 一个环境。可是他在当还在做管家的时候，他就给他自己预备了一个后路。那不但如此，而且他这样子做呢，他做的这个方法呢，是这个使得主人抓不到他的把柄。OK， 为什么呢？第一个，两个原因。第一个，这个他所做的是完全合法的。那第二个，可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跟这些人在修改合同的时候，这里面没有金钱上的转移。银行里没有账户的，电脑上也查不出来的 ，OK，no cash transaction。所以这个主人如果要来找他麻烦的话，要拿走一笔钱的话，这个钱根本无钱可拿，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金钱上的这个交易。所以这个为了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主人就夸奖这个人是个很机警的一个人。那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需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比喻是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然后，如果你仔细注意，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呢，他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他下面还有评语的 commentary。这个评语就是说，耶稣要我们从比喻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好，那这个比喻从哪里结束呢？这个比喻是结束在第八节的上半节。第八节的上半节说，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机警啊，就停留在这里。那第八节的下半节开始是什么？是耶稣对刚才讲的这个比喻的一个评语。那第八节的下半节，耶稣讲，因为在应付自己的事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啊。这个是耶稣开始对刚才他讲的这个比喻，也就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来下的这个评语。那耶稣下的这个评语说，在今世这个在应付自己的事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精明。好，那到底这个东西这句话什么意思？那耶稣要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功课？啊，那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这个今世之子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在应付自己的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精明？好，所以这个今世之子是指谁？光明之子又是指谁？什么是应付自己的世界上的事情上面？那我们需要去了解。好，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这个世，这个 age， 这个世是指什么？这个圣经里面把这个我们这个所居住的这个历史分成两个时代，两个 age，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今世，一个是来世。路加福音18:29-30，耶稣这样子讲。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因为神的国，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在来世得永生的。所以圣经里面把这个时间分成两个时段，一个是今世，一个是来世。啊，这个英文里面就翻成这个 this age 跟 age to come， 这样。好，所以这个那什么是今世？今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今世是从亚当夏娃神创造宇宙天地开始。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啊，这个是今世。那来世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来世指耶稣基督在第二次再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指来世。那今世跟来世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今世是代表一个指一个堕落的时代，里面有黑暗、有罪，然后有败坏的辖制、有死亡，然后这个世界的王，这个魔鬼在里面掌权的。 那个来世之子什么呢？来世之子讲的是指光明，有公义，有和平安，有和平，这个神的百姓能够得到安息啊，然后上帝在这里掌权的。所以这个今世之子，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今世，什么是指来世的话，那今世之子是指谁呢？那今世之子就是指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那光明之子是指谁呢？光明之子就是指基督徒啊，因为耶稣自己就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啊，所以来世之子的话是指基督徒，就是他们得救，他们有啊神的话语来光照他们等等，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知道神的救赎的计划，他们知道将来这个将要来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等等这一些。OK， 好，那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的话，那下面第八节第二段一开始耶稣讲评语的时候，耶稣讲的一开始用的字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字 for。 OK， 因为比如说因为今世之子在应付自己的事上，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那这个因为也是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今世之子呢就是指那个不义的管家，其实这是叫不义的管家。在不义的管家处理自己的事上的时候，世界上的事的时候，比基督徒更加的精明，就是耶稣在讲这个。OK， 耶稣讲这个，所以耶稣在多格湾来跟门徒讲说：“你知道这个管家吗？哎，他在处理他的事务上的事情的时候，比你们这些人更加的聪明。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他身上学功课。OK。”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所以耶稣在这里也在提醒我们，就是说一个很多时候非基督徒在做世界上的时候，比基督徒在做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更加的精明。That's the point. OK， 非基督徒在做世界上的事业的时候，比基督徒在做上帝的事、神的国的事情的时候更加的精明。OK， 那这个就是说耶稣上帝要我们去学的。所以那今天耶稣说门徒要学什么呢？你要从这个不义的管家身上学什么呢？你要学他的精明。 OK， 不是他的不义，这个要搞清楚。 OK， 耶稣不是在这里叫我们学他的不义，而是学他的这个精明啊。如果 miss the point 的话就很糟糕。好，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管家的这个身上，我们学习这个精明呢？我们怎么样去那从更广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怎么样从没有信主的人身上学怎么样更加的精明来做上帝的事情？那我们就举一些例子，今世之子，比如说这个一有新的科技出来的话，他就想办法怎么样用这个科技来发财。哎，这个 internet 以前没有 internet 啊，这里我们在座有一些人还记得以前没有 internet 的时候。哎，我以前读 PhD 的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 cell phone， 哎，也没有这个没有 email， 所以这个老板很难抓到我。哎，这个 weekend 没有看到，要我出去了。哎，现在不是，现在打电话到你 cell phone， 给发个 text message 给你。来实验室，偷懒。所以那个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一看到有什么新的科技，他就想办法，我怎么样这个东西来发财，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公司更加的这个更加能够赚更多的钱。那可是今天教会，当我们看到有新的 technology 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会去想到，我怎么样用这个东西来做上帝的工作，把它做得更好？我们应该也是这样子，这种思想，这个，所以如果教会或者基督教机构的网站做的不如别人公司里的网站的话 ，OK， 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教会的网站现在是挺漂亮的，我们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我们这个很多好几个 team 在里面一起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做出来的，好。哎，这个我们在公司里在用最新的科技，让他们更加的 competitive。OK， 哎，今天我们 要做上帝的工作，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用最新的科技把上帝工作做得最好。所以我跟一些其他的这个牧师讲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聚会，我们用这个东西叫 WebEx， 啊，这个有 Remote Desktop， 那很多人在家里面，甚至有的人在中国都可以来参加。哇，一些其他的教会的领袖说，还有这种东西啊。哎，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哈，这个去国内短宣还最怕发什么东西啊？啊，你怕这个 USB drive， OK， 被他这个没收以后，里面很多敏感的资料被他挖出来 ，OK， 等等 ，OK。我说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甚至不用坐飞机，花大概1000-2000块钱的机票，然后要倒时差什么什么东西。我说现在我们用这个东西，国内他们就可以 real time 来上课 ，OK， 也不用花钱。也没有二氧化碳的，这个我们是 zero emissions 宣教工作 ，OK， 什么培训工作 ，OK， 这个也没有时差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是很多方法啊，很多方法，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做上帝的工作的事情上，我们要花脑筋，怎么样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来做上帝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最近看新闻的话，你就看到这个惊世之子啊，非基督徒。他们可以用 Facebook， 他们可以用 Twitter 等等来传递他们的这个信息，甚至来组织他们的这个活动啊。你比如说这个最近新闻上报道 Occupy Wall Street， 占领华尔街，哇，这个东西现在已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这个一个运动。如果你最近看新闻的话，这个全世界各种不同的国家，美国可能是80%的州 States都现在都有不同的这种抗议来出现。阿拉伯国家 Arab Spring 他们怎么样来组织的呢？是用 Facebook 来组织的。所以这个阿拉伯国家有一些地方要给这个 Facebook founder 和这个 Zuckerberg 给他立一个碑。哎，为什么？如果不是他搞这些东西的话，他们还没有办法来组织他们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最新的这个革命。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神的国度的事工里面，我们需要学习这个怎么样用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率的方法来做上帝的工作。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一个神学生刚刚毕业到教会里面去开始他的侍奉。那9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去了教会，他就发现那个教会呢，第一个没有网站，第二个没有 email 住址。OK， 教会没有 email 住址，没有网站，他就跟这个主任牧师讲，这个主任牧师年纪比较大一点，那跟主任牧师讲说，我们教会应该有个网站哈，现在很多人找教会是透过网站，我们应该有个 email 住址，那人家可以很多文件就可以直接 email 过来，不需要寄过来。那这个主任牧师的回答是什么啊？他甚至提这个神学生甚至刚刚毕业的，他提出来说 email 住址是 free 的，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的。哎，主任牧师不知道这一点。那个主任牧师怎么回答他？主任牧师说，我们不需要有 email 住址，因为从来没有人打电话跟我们讲说他要 email 东西过来。你教会没有 email 住址，说我们不需要 email 住址，因为从来没有人打电话说要 email 东西过来。好，哎，那这个主任牧师，他是一辈子不碰，第一个不碰打字机的，第二个不碰电脑的 ，OK， 第三个他是没有 mobile phone 的，不碰行动电话，哎，所以是东西都是用手写的，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今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耶稣基督不但拯救我们，并且耶稣基督设立他的教会。那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说把这个福音要带到地极，带到每一个民族，到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人可以听到这个福音。那今天今世之子，他们在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他公司的目标等等，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削尖了脑袋 OK， 来达到这个目的，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他个人的饭碗、个人的事业、个人的这些其他的这些目的。那今天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要把福音大使命带到地极。而且保罗提醒我们，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了神的荣耀而行。 所以不但是这神把这个福音大使命托付给我们，并且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在为了完成福音大使命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方其中做的不但要做，并且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荣耀上帝。所以不能是我们网站做得好也好，用新的科技也好，我们诗歌唱得好也好，传递信息也好，我们用的 PowerPoint 也好，我们用的 Projector 也好，我们的投影机也好等等，我们不能在做并且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甚至我们怎么开一个会也好，都要在怎么样想办法来上帝的名得到荣耀。那今天问题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在做上帝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认真性，是不是比今世之子在处理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更加的这个精明？那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不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不是的，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在公司里面做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会 find out how to do it， 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件事情，或者做得更好的话，你会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为什么？嗯，因为你做得不好的话，下次裁员的话，你的名字可能在上面 ，top of the list。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尽心去做的话，不一定是我们能力做不来，而是我们的心不够。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如果在同一件事情，我在公司里做可以做得很好，在教会里做神的工作没有像那样子一样好的话，那我们的话，我们的价值观可能出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呢？因为我们都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如果 I get paid to do this job， 我做这个事情如果拿到薪水的话，他一年给我会多少钱？七万、八万、十万块钱。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对，那我亏欠了这个。那因为我在教会里做事情是 volunteer， 是自愿的，所以的话 ，OK， 那个因为我不拿钱，所以他们对我要求不应该太高等等。如果是我们这样子去思考的话，那我们的主人是金钱，而不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这样去思考的话，我们的主人是金钱，不是耶稣基督。如果我 get paid 来 take care 一个 building， 我的 building manager， 比如说的话，那我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 get paid 的话，那我就工作就做不好的话，那我的主人变成这个金钱，不是耶稣基督。哎，那如果今天明天教会说，哦，我们需要有人在外面扫叶子或者是剪草，你来的话，我一个小时给你300块美金，一大堆人都跑来的话，会有的话，那你的主人是那300块美金一个小时，而不是耶稣基督 ，right？ 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本身。哎，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呢？因为我们是从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大部分的我们当中是从唯物主义的社会里面出来的，所以 money is king， 哎，唯物主义的这个世界观、这个价值观 ，OK。那另外一个思想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是从消费主义的社会里面出来的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OK， 所以的话，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看成 customer， 这个顾客。我们是应该被服务的对象，而不是把自己看作 employee， 我们是上帝的葡萄园里面的这个工人，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这个定位是错了。哎，如果我们的身份定位是错的，结果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盼望别人来服侍我，而不是我去服侍别人。如果我们的这个消费主义的错误思想是错的话，那我们的结果的话就是，教会的 program， 教会里面的侍奉变成 self-serving， 为了教会里面的人来服务，而不是为了教会以外的人来服侍。那今天上帝把在这里设立他的教会， 这里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是个 voluntary religious club， 不是一个自愿性的宗教性的一个组织，不是这个东西。这个教会是什么？这个教会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军队，放在世上是来打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我们是要将人的心意夺回，攻破坚固的营垒，将人心意夺回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的工作是把人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让透过上帝，透过我们，把他们带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今天教会要做的工作。那今天当教会做完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来了，福音传遍天下，福音大使命就完成了。耶稣讲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这个人子才会来。哎，那你知道耶稣来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吗？哎，你不要担心现在 unemployment 失业率是9%几，你不用担心这个 global warming 啊，地球过暖的问题，你不用担心这个现在环境污染的问题，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而且立刻过去 ，instantly。你也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有没有 Alzheimer 啊，或者是痛风啊，或者是心脏病啊，血压过高啊，现在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些问题，因为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全部都要过去。我们一个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而这个受到败坏辖制的这个世界，突然间。Instantly， 耶稣基督要把它整个扭转过来。公义居住在其中，公义居住在其中。Everything is gonna be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这个宇宙里面要充满了这个和谐，这个和谐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宇宙从来没有，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种和谐。所以今天，上帝把这个福音托付给我们，托付给我们。那我上帝不但要我们去做，并且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上帝要我们来尽我们的心去做。那在我们做的过程当中，上帝来纠正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在一开始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明白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呢，他不需要的人手去侍奉他。那如果是这样的，上帝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服侍他呢 ？OK， 因为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上帝继续来拯救我们。那上帝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透过我们的服侍当中，把我们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把我们很多的错误的思想暴露出来，把我们里面受到这个错误的思想，这个不论是唯物主义的这个 OK 唯钱是这个是王的这个思想，或者是消费主义的这种心态。人子来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服侍众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这是耶稣我们的主所给我们所立的这个榜样。所以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上帝把我们各种里面的错误的这个思想等等态度心态等等暴露出来，那然后上帝用他的道来把教会洗净。那一方面，上帝在我们服侍过程把我们的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更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我记得我在这边分享过，这个有一个牧师讲的 ，Cheer up, you are a lot worse than you think。你比你想象的更糟糕，这样的什么意思？这个虽然我是越服侍，越学圣经，越理解上帝的要求，我越走下去的时候，认识我这个人里面的败坏的程度。另外一方面，我更感谢神，因为上帝。赦免我的罪，拣选我，不在乎我的行为，但是也在乎于他自己的主权，在乎于他对我的这个爱。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爱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使我们与上帝的隔绝的。因为这个爱不是在乎于我们的行为，不是在乎于我们的表现，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所以这个是上帝要我们从这里面学的这个一部分。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回来再一次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继续从这里面要学习到底耶稣要我们从这个福音的管家身上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在这边一起学习的机会，也愿你再一次的你来提醒我们，来指点我们人生当走的道路。 你最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是什么，也让我们在事实上我们是带着盼望来跟随你，也知道有一天我们现在所面临所有的这个挣扎困难考验都要过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宇宙有公义居住在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美好的，因为有一天这个罪所带来的污染对这个整个万有所带来的破坏，有一天你要把这里面的这个全部给除掉来炼净。也感谢主，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承受这新天新地，承受你在创世以来跟我们所预备的神的国，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这个在侍奉你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你自己来纠正我们里面很多错误的观念，用你的道把你的教会来洗净，成为圣洁，献给你自己。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正道，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精明的管家。下面是回应圣诗的时间，圣诗292首。耶稣大爱深不可测。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Show